家好啊！今日咧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今日咧牛医生翻翻嚟录音啊！屌，真系唔知咩事。 花哥同笋哥死咗嘛？ 花哥同笋哥啊，阿笋哥又 好多网友问你死唔死得？ 就嚟死得，好啦。 嗰只系咪阿大只西同埋阿水娇啊？ 系啊系啊，仲有牛医生开啲药俾我食，真系好啲。 开啲咩药嘅咧？ 咩啊？你唔系开一 开性病嗰啲一樽？ 哇！真系劲啊！屌啊！仲有嗰个 Suki 咪话听唔到你把声，以后唔听嘅。 佢而家听唔听啊？仲 唔知啊？屌，今期有听佢咪？如果今期唔听，咪听唔到你把声咯。 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就到新年噶啦。 系喎，喂，我农历年，我哋今年点啊？今日开一集， 拜个早閪先啦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讲粗口。 你唔好讲得咁嘢，牛医生。 唔系拜咩啊？我哋 唔系今日咧，我哋讲一集冧楼，香港冇地震都冧楼，真系得人惊。 唔好讲冧楼住先， 系 讲咗今日最新鲜嗰单嘢。 喂。陈振中嗰单嘢，喂， 好靓啊，好靓啊，好靓啊，好靓！ 唔系，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唔公道。陈振中做咗咁捻多嘢都攞唔到啲身家，有乜理由？ 我而家唔系想讲阿陈振中，我要讲啊系阿龚如心嗰啲咁嘅兄弟姊妹，你睇下佢。开咩撚嘢心啫？啲钱其实都唔系，都唔系皇家嘅，都唔系佢嘅啫。 你又错啦，牛医生捐钱嗰啲啊，逢系啲慈善基金咧，唔系话你捐晒嗰笔慈善基金出嚟，政府就攞晒噶。逢系捐钱咧，你开条数出嚟，你未嗱，譬如我话捐十蚊，就未必系十蚊噶，分分钟系得四蚊。 唔系咁，佢哋姓龚嗰家人有冇钱收到噶？ 梗系有啦。 唉，咁唔怪得咁开心咯。 屌你捐钱真系捐 咗。我就系想讲，啲钱系人哋皇家嘅，佢个家姐辛辛苦苦困捻咗人哋啲钱，而家佢哋。 佢家姐仲话啲就话佢咪最尾一句话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 冇错系 恶有恶报，事实未到。 我唔系好信呢句说话嘅，其实不嬲第一啦，第二样嘢只不过系陈振昌佢冇把握啫。 唔系佢上诉，唔系我想讲。 佢上诉我哋夹唔夹钱俾佢？不如赢捻咗我哋都冇人，即系二一添十五都有。 我惊 俾一亿我都够啊！ 咁啊系。 够啊，真系！ 啊，牛医生你读得几好啊？ 咪梗系啦，即系因为咩啊？我有恶报时辰未到，未报啫嘛。 牛医生，佢大佬定是细佬啊？细佬讲呢番说话，应该报喺个家姐身上边。你咪住个华茂楼嘅，全香港最卵衰嗰啲楼华茂噶啦，嗰啲石屎又薄卵过，屌你老味，我啲春袋皮厚卵过嗰啲石屎。第一，第二样嘢，我想同大家讲，住个华茂楼啲人一定知道实漏水噶。 我想讲就系、是。洞牆就一定薄噶啦，但厚都唔點都唔夠佢姓龚家嗰啲人同埋陳振中啲面皮厚，為撚咗錢乜撚嘢做得出？ 梗係啦，家 咪真係唔係個個做得出㗎，我哋講得出，但係未必做得出。 咁呢個真 啱唔啱啊？個面皮厚都有陣時好撚難頂㗎，我想 話俾你聽啊，佢細佬啊，如果佢家姐係睇佢，唔使做醫生啦。你有個咁嘅家姐，你使唔使做醫生啊？ 同埋佢玩鳩佢哋啫，成班人喺度爭。 同埋一樣嘢，我話俾你聽，陳振聰基本上一份遺囑可能堅，即係講真一句，我俾你又俾你細佬，咪兩個一齊爭爭爭死啦！等你哋屌 做愛嗰批應該真嘅。 哇！ 條鞭係咪真的？我真係唔 諗。唔係佢掹住條鞭喺後面砌。 咁掹幾條閪毛出嚟話條鞭扎撚埋。唉，哇！唔好講呢啲嘢咯，好靚啊，好靚啊，好靚啊，好靚啊！ 我希望陳振中上訴可以贏啦，屌！ 唔會噶啦，呢個 唔係佢上訴。 是與非，黑與白，有啲嘢咧就唔係咁簡單。同埋我想講就係話。多数度过谂过，未必再有人。 咩啊？佢当年阿、小甜点咪又系被判咗乜鬼嘢嘅？终审庭佢上诉咪赢捻咗？ 我想讲小甜点背后财雄势大， 咁啊系。 陈振昌背后有冇啊？ 窿晒啦！ 人哋可能左谂右谂，度过谂过有人即系出钱先啊，先有得谂嘅。你想当年点解我会觉得小甜点占上风，就是、因为佢有钱啊嘛。 咁呢个真，屌你冇钱乜捻都。 同埋我觉得系即系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啊，佢都会其实都会其实判佢去个环保基金赢，原因咧系因为对社会有帮助。 屌个扑街起捻埋晒嗰啲楼，屌你老尾仲话对社会有帮助，仲想讲一样嘢啊！呢句對白咧就係周潤發講噶，我有錢黑都變成白，你冇錢白都變成黑。 呢個 係 啊，冇錯。 咁你有錢就得啦。 而家呢個世界所有人都黑白不分嘅。 屌你個係， 真係 你有錢咪得咯，你冇錢咪唔得咯。仲有一樣嘢，而家啲樓啊，屌你老味！我想講一樣嘢，牛醫生，你唔好阻住我。 你講邊講？講邊講？ 你個樣好撚攰喎。 係啊。 系咩？你 搞咩？我啱屌 完梯。屌你老俾屎！ 俾人屌！ 我今日都俾人屌喎！屌你老俾！我话俾你听，咁咧，我哋喺立法会门外请完嗰班七头皮八十后嗰班青年，咪话要保护啲旧区啊，又话要保育啲咩？嗱，而家旧区整单冧楼，你叹下啦。 嗰个理想好大远。 系啊， 又話保護啲舊區啊，又話保育咧，最撚戇鳩保育喜帖街啊，最撚戇鳩保育嗰啲乜撚嘢舊樓，大佬啊，啲樓啲石屎得六七十年壽命，你仲話保育？ 佢哋 死人啊，細佬！ 佢哋嗰個諗法係好啊，點講咧？好偉大，但係偉大得嚟都有點天真，天真得嚟同社會有啲脱節， 即係拉洋仔啦！ 哎，我冇咁講，咁結果咪大家都覺得好憎恨佢，尤其是即係。三十五十後、六十後、七十後嗰啲都係為，因為佢社會折磨得太緊要，啊、即係你嗌佢而家再去動盪啊，去示威，佢哋唔會做呢啲嘢，因為食嘅未得搞掂，因為層樓搞唔掂，你啲冇睇電視嘅鏗槍集嗰啲，你結婚結唔撚到。 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 唉，真係慘。 頭醫生，我講單嘢俾你聽，有個八十後青年，都唔係八十後啦，差唔多九十後青年啦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咪有啲學生咧，就即係大學派入嚟咧做導師嘅。 係。 咁你知你知咩叫考 practical 噶啦？ 係，即係考呢、這、一個咩啊？ 嗰啲叫咩啊 ？practical 嘅。 即係考臨床 實習 試。 臨床實習試。嗱，你當年考臨床實習試，咁真係要做噶嘛？ 係。 咁你知唔知個同學講咩？嗱，阿九護士， 我會咁做嘅。 嗱，阿九 Sir， 你聽我講。 係。 嗱，我會咁做嘅，咁我你做俾我睇啦。嗱，當做咗。我話你又講先啊，牛醫生。佢話嗱，我突然間又會咁做。我話你做俾我睇。嗱，又當做咗啊。 我想問下，可唔可以啲雞肋？我話啊，九護士，我而家開始同你吹簫。 吹簫嗱，當吹咗。 當吹咗係啦。你有冇興奮啊？吹咗嗱，出咗嘢，出曬好嘢。 嗱，俾錢當俾咗得唔得？屌你！ 咁啊唔得。 斬你老母啦佢！ 我哋嘅言論都話激進啦，何況係佢哋嗰啲。 唔係佢哋嘅言論真係激進啊！咁你知唔知啊？我同佢講咩？我話啊，同學，不如咁啊，你考試啦，我當你合格咗。哎，我都係諗住咁諗。我屌佢老母，乜撚都話嗱，我講完俾你聽，當做咗。哇，咁撚樣得，乜撚都話你做咗，屌你老母口講都得。喂，你哋考醫生嗰陣時係咪咁㗎？我講咗當做咗咁。 得，咁你肥咗，出年再見啦。 我屌你老母咁撚樣嘅。 所以佢話俾你聽，遲下打仗喺電腦度打就。 打咗，當打咗。 黑林頓嗰度玩，哎，幫唔贏咗你啦，嗱你輸咗啦。 死撚咗啦。 死撚咗啦。 復活啦，咁撚樣。屌你老母，你話啲九十後青年真係吔屎喎！屌佢老母。佢同我講， 八十後都係咁，九十後更加係咁。 直頭黐撚線啦！我叫佢做一次俾我聽，佢話俾我聽，嗱當做咗，我話你做俾我睇先啦。佢話當做咗啊，屌乜撚都話當做咗，食屎你當食咗得唔得？ 精神病啊！我當好咗，食一樣未食， 未食不過當好咗， 當好咗， 當當食咗。 呢單嘢都幾大迴響啊！ 屌你老味咁撚癲都有啊！啲嘢啲即係嗰啲人個腦唔知我哋裝乜撚嘢就係屌你 諗。而家一方面呢啲係咁啦，同埋人對人咧個兼容細咗啦。剛才我在下面上來見到你的空間，即係而家啲天氣都唔係話太熱，亦都唔係太冷，但係咧就要企撚出個間亭。 嗰啲撚嘢好撚慘㗎！話説咧，牛醫生嗰單嘢就係我哋門口咧有個間亭嘅，有間亭裏邊有冷氣嘅。 咁你夏天好熱㗎嘛？ 夏天好熱㗎，咁咧啲人就投訴話個看更成日坐入個間亭度嘆冷氣，要佢坐翻出嚟。 係咪想而家天氣涼啲，嗌佢出嚟唞下氣啊？唔好焗親啊！ 大家都係打份牛工啫，屌你做啲咩官職都好，都係牛。 咁落雨都唔准入去㗎啦， 唔得。 哇，狗都不如啊！ 幾撚慘啊！屌你竇咗幾千蚊。 所以而家啲人睇醫生啫嘛。嘛諗住攞一二百蚊真係出嚟當你冇唔尊重你啦，醫護人員 係 唔尊重同埋入到嚟係即係串串共嘅， 係啊， 冇錯啊！ 而家啲人啲黐線佬都係咁啦，睇醫生 係真係好差㗎，而家啲人冇乜尊重， 冇乜尊重㗎，即係唔撚講屌柒你，屌柒你啊！屌 入到嚟招呼唔打啊嗰啲咧，啲僆仔都係咁嘅喎，啲二千後嗰啲都係咁喎。 以前唔係㗎嘛，阿媽就會叫嗱叫醫生啦，叫牛醫生， 我媽都 係 你一定要嗌，你唔嗌冇禮貌。 而家唔係喎，而家屌！ 入到嚟個老母企喺後面咧，旁邊殼咁樣都已經係算數噶啦，無啦啦一句得埋嚟啊！嗰啲咧，你都擋佢唔到嗰啲咧。 你唔開啲屎水嘅？ 我開㗎，而家乜撚都開㗎。 唔 係 你開啲屎，屌你家上 嗰啲人其實好撚笨柒嘅，你係一個基本尊重人都冇嘅禮貌，點出嚟社會做事？ 好多人都係咁撚樣嘅。 點解咧？ 真係唔撚。 咁點？如果你做生意嗰啲點得咧？ 做生意做唔撚成咯！你而家見啲僆仔做唔撚到生意啊！我話俾你聽。有一個醫生，我學閂咗麥先講，你唔撚識㗎，又係啲八十後嗰類。 咁你而家講都得啦。 阿哥醫生唔知叫乜鬼嘢 K， 啊唔記得叫 K。 嚇，咁啊做咩咧？ 佢嗱，大家拍檔，我同你係同事嚟啊，護士，你應該叫你唔叫我阿九護士都叫，都叫阿護士或者係喂先生咁，你知唔知咁啊？喂！你佢喂叫边个入嚟？我屌你老母啦！叫你老母啊！上次叫我啊！ 系啊，咁样叫鸡唔得噶！ 喂喂喂 我咪走撚咗佢咯。後屘佢仲講一句話幾撚串啊！咁冇禮貌嘅叫都唔認，我真係想擰咗頭，我屌你老母啊！ 因為人人都唔互相唔尊重，所以佢都係用翻呢個方法揾人。 啊！佢真係黐撚線。 我睇乎呢位小兄弟都有啲嘢想發言。 呢個沙甸魚嚟。 呢位小兄弟做咩咩發言？ 呢個沙甸魚冇嘢食，我冇嘢食貓糧。 我又好慘啊！我想頭先講咩咧？就係、是。我講講下唔記得咗講乜嘢。 屌你，唔係俾我嚇一嚇，屌你！ 唔係講下啲人、啊、即係冇禮貌。 好老實講，阿曾凡光啊，曾凡光都係一個大醫生啊。 係，好有好尊重人㗎、 啊。離院你叫佢啊，佢會應你啊。 呢、這個人 又同你笑下打招呼啊！哇，嗰啲咁嘅臭閪八十後出頭嗰啲。喂，不但止叫唔应，唔捻睬。 不过咧，而家我想讲，我谂都讲乜啦，即系呢排咧啲压力大，好多医生咧即系遭人攜底啊，非礼人真人波嗰啲都做医生，所以都冇话俾人听医生。即系我哋成日都话，点解呢排啲医生同埋啲校长咁大压力嘅咧？ 啊，唔系啲仆街可能屌你老味睇得嗰啲咸蛋多，以为护士医生就系做呢啲嘢嘛？屌，啲医生做啲咩嘅？你睇啲日本片，我屌病人。 点解咁中意嘅咧？成日都系影裙底，影同学裙底啊， 都唔知有咩好睇喎、啊？屌，你个夜总会睇捻到你眼盲啊，大佬！ 屌个閪咪得咯，俾几百蚊。 唔系你俾几百蚊条女，净系换底裤俾你睇，条女唔知几开心咯。哇，系咪啊，老细？ 你要强奸地铁，佢正无疑个地铁劲俾你强奸。你唔系咁，你咪喺地铁度嗌佢扮 OL。你要着制服咪着住制服，俾佢咸湿咯。 唔系佢可能唔中意，冇真实感啊，大佬。 你做咩？做咩唔揸个波啊？揸个波啦！ 可能冇差人出嚟，唔捻中意，要出就差人。 咁冇问题，搵埋对差人出嚟咯。整个假监狱。 咁撚黐線，屌你真捉撚到你逼你吹簫啊！ 跳樓都未，冧樓未講到啦，我又想講多樣嘢，就是、今日睇報紙咧，就呢排新年度啊，大家如果想翻大陸咧，要小心啲，又多咗啲嗰啲騙黨啊！你有冇睇到啊？ 我睇咗，因為 咁啊，滑雪咧， 睇啊！ 唔係俾人掉滑雪咧，嗰、那個嘅過關嗰度咧，而家好多，你知不嬲好多人揾食嘅，新年又更加多。咁、咧就尤其是單身嗰啲咧，阿毛嗰啲咧就話阿嬸。我巴士站咧，公交站咧改咗啊！我帶你去另外一個新嗰個站。 唔係咁又撚又開又信。 咁啊，梗係信啦！嗰啲咪衰俾人呃咯。咁啊，帶埋一邊啦，然之後有個自稱醫生出嚟。嗱、我咧就揾咗一對咧，就呢個千年金甲拐。 咩嚟噶？金甲拐。 啊，一萬蚊對。咁啊，1000蚊而家賣俾你，跟住有人又買喎。 啊。 係咯。 咪被逼嘅呢啲。 有個富人咧就買咗10對，冇10000蚊。 啊！ 咁另外咧就有啲咧就直同話嗌佢，不如上車傾啦，我哋有車咁上到，上車開車啦。開完車之後就話唔買啊，唔買搶咗佢2000蚊，最後咧唔買落車咁。 劉醫生講落車，我有一次同阿超哥就去越南，咁我越南咧就有人請我哋飲椰青，我話俾你聽，入到嗰間， 哇椰青好貴㗎， 你聽我講啊，咁咧入到間鋪頭食嘢。咁有幾條茂利咧，就攞啲椰青賣嚟喎。 哇，咁好啊！ 我哋又唔要，我話俾你聽，嗰間係食雲吞麵，即係好似香港啲大排檔，但冇人嘅。 屈你呢樣嘢咪屈你第二樣咯。 我話俾你聽，佢攞把刀開咧，嗰把刀大過開山刀嘅，就劈個椰青問我哋飲唔飲？屌你四五條友喺度開喎，四五條友揸住把開山刀嚟劈椰青，你飲唔飲啊？攞閪都飲啦，屌你！ 正經拳拳，咁嗰啲椰青幾錢個？ 70蚊港幣一個。 話平咯，咁就。 屌你揸把開山就問你飲唔飲啊？攞閪都係飲。阿超哥仲話 喎，開撚咗你唔飲就 咁回事，可唔可以唔飲？我話你睇下把開山刀，佢長撚過我只腳，加埋我只大髀。屌你老母！你話唔飲，你咪想死細佬。 就咁啲香港記者咧就跟蹤呢啲人啦，咁啲人好乸醒嘅，佢反跟蹤翻啲記者。 屌你老味！喺大陸你搞啲咁嘢嚟啦，大 佬。咁啊，佢又問啦，問嗰度啲海關啊，話你哋有冇見到啊？乜乜乜？我對鏡唔到喎， 假見唔到啦！屌你即刻失蹤 啊！唔係嗰啲係佢自己人嚟嘅， 即刻失蹤失憶啦！屌你！ 唉，真係大陸嘢，真係咧就周圍都係揾錢㗎啦！ 我話俾你聽，阿牛醫生，咁咧， 不唔使驚㗎。上到去咧，佢最多呃你錢，唔會對你兩刀嘅。係你第一合作得㗎啦。但係深圳好少殺死人咧，殺死人好撚麻煩。 呢句説話係啦， 俾錢得㗎啦。 深圳好少殺死人。 俾錢人唔緊要，最緊要個證喺度啊，唔放。對，所以就呢排上去就係大家小心啲。 唔係，同埋大家有兩嘢啦。第一就暫時唔可以深圳叫雞，第二樣嘢暫時唔可以金鑽叫雞。金鑽舊樓嚟啊，屌你真係驚佢冧樓啊！ 係咩？ 金轉嗰層樓，屌你有冇六十年？我諗真係有六十年大佬戰前嗰座嘢。 地裝修嗰維修好好嘅。 屌你！第一跌咗閪嗰陣時冧撚咗落嚟。 嗰啲 你老婆問你做咩喺嗰度？ 我冇嘢，佢揾探朋友啫。 探朋友冇著衫嘅，屌你！ 係啊，因為落一冧樓嘅走啦，你嘅剝衫逃走嘛。同埋咧，嗰度做個防震測試幾億次㗎啦。係。日日都咁多人屌閪，點會唔做防震測試啊？ 有啲道理喎、 啊。嗰啲樓唔會嘅，你話嗰啲就慘啲啊。 唔係嗰度咪有幾個嗰啲性工作者喺度做嘢嘅，砸死咗一個啊！ 但嗰個好後生嘅，40多 啊， 都幾靚喎。 係咩？ 咁你講下呢單嘢點啊？點樣 講上？我覺得第一樣嘢就香港冧樓都黐撚線嘅，屌你老尾！你拆還拆啊，拆埲主力牆拆完之後話俾人聽冧，不過都算好。 今次係謀殺噶咯喎，高硬噶啦係嘛？ 冇撚咩？屌你裝修佬揾撚到咩？翻撚咗大陸揸張鬼卡，你揾撚到佢啊？ 咁啊係。 嗰間公司話俾我聽，你接個 裝。嗰間公司會得唔得啊？ 執笠啦，地都。 咁咪破產咯。 係啊，公司最得意啦，一樣有限咁啊執笠。但係最得意一樣嘢，你做裝修就係得個電話嘅啫嘛。你開完工先收錢噶嘛，個電話留嘅你點？揾佢啫， 聯絡唔到。但係點解當時冇裝修工人喺度嘅？ 走曬嘛，話嗰五個裝修工人走出嚟話冧樓啦，咁樣樣啲人即刻走落嚟。 哦，即係肯定係㗎啦， 肯定 係 啦。不過一樣嘢， 咁點解個鳳姐會走出嚟嗌嘅？ 個鳳姐冇嗌。 有佢有走出嚟，有啲人見到佢喺個呢、這個阿姨啊嗌，應該有。唔知嗌乜，跟住就破門乜冧咗。係 啊， 係啊。 哇，咁樣咁啊陰公啲。 呢啲工人其實真係好危險啊！我乜都做得出喎。 唔係佢屌，真係乜都做得出嚟。就係啲撚樣冇讀書之後，拆樓咪咁撚樣咯。有讀書，唔係有讀書。 所以有陣時咧，街邊咧掘穿人哋條喉嗰啲咧，真係好正常。屌佢真係乜都唔肯怕死嘅喎。 屌話明地盤佬嘛，地盤佬怕咩死啊？屌你。 佢又唔會爆炸咧，掘到嗰啲喉門。 啱啊！屌我又走先，屌你老咩有乜所謂啫？不過最撚慘，今次呢單嘢就死撚咗幾條友，嗰幾條友都幾撚。無辜啊！屌， 呢個世界一定係無辜㗎啦，死死有邊人死得合情合理㗎？你話俾我聽。 有啊，小 條。有啲佢唔係佢係咁啱。 生 cancer 死。 生 cancer 啫，佢都其實大家預計。 佢做咁撚多陰質嘢，你撚埋啲閪樓，屌你！ 唔關事嘅， 取暴利。 我諗佢呢樣嘢唔通陰唔陰質嘅，佢係死就死嘅。不過我哋成日將啲嘢任類有冇功德嘅。 屌你老味！唔係我哋死嗰陣時，咪話我哋陰質 啊！抵死啊！ 我唔撚都衰嘢，呢個仆街。 乜死人口唔撚收啊？ 我話俾你聽啦，我交病假啦，我病咗幾日，我話俾你聽，啲撚樣塊面咧，屌你黑撚個圓彈，都係仲俾人串鳩我。阿九護士冇發燒咯，我屌你老母！你做醫護人員，你應該叫我病，你唔撚翻工啊！我話俾你聽。我哋有個新官上任，有一次咧，我喺輕鐵站撞撚到佢，我咳撚到黐肺，佢就同我講：阿九護士咁咳就唔好翻工啦。咁咧呢排咧，我交病假紙俾佢，你知唔知佢講咩啊？如果冇咩事，咪翻工啦。你真係半弱兩人，你拍佢嘅時候，佢咪叫你翻工；你唔拍佢，叫你攞假，點會老母呢？ 佢都可能受到你而家咪唔翻工而得到個禍害。所以講呢番咁真情，我將你心裏説話講出嚟。 我冇拖頭，有拖頭撞佢老母快先，屌你老！ 我發覺呢排睇到好多書喎。 係啊，呢排睇咗好多書啊，睇下呢個 IQ 八唔係一 Q 八十四啦，一 Q 八十四係一本好出色嘅鹹濕書。第一，第二樣嘢，佢應該攞諾貝爾獎㗎啦本書，因為佢好有反戰意味嘅，真係對反戰、對侵華、對呢個日本右翼嗰個反戰。 你最好將屋企呢部主力牆拆咗佢，然之後將個書架裝。 屌你啦！你係冧樓。 死都可以同啲書一齊死啊嘛！ 同啲女一齊死又話啫，同啲書一齊死，屌你老味，唔係賴㗎嘛！屌你死就死個價值啲啊！同咁嘅垃圾書一齊死，屌你！ 今次嗰幾座嘢其實應該做啲拆，唔好整個鋼筋喺度，應該即係疏散咗啲人。 傻㗎！你早啲拆賠撚都政府傻啊！政府今次我話俾你聽， 而家嗰座嘢冧咗，應該使唔使賠啊？ 政府應該 唔會賠㗎，唔關政府事㗎，係 啊，唔關政府事㗎。 但係而家你嗰度都要嗌佢疏散，然之後擁冧佢㗎啦。 唔係，但係你個問題就係你冇得收嘛，啲人而家搏收啫嘛嗰度，你冇得收就 撚走啊！ 梗係唔撚走啦，屌！你冇得收啊，冧樓啊，大佬！所以而家買田生好咧。 哦，呢、 這個阿寶寶佬叫你買田生啦，牛生。 我唔敢買呢啲咁。 你要升減價買田生噶，大家留意一下田生呢只股票，寶寶龍即係呢個。 最近升咗幾多啊？田生呢只股份。 好睇喎。 系啊，我都聽過，我上網或者唔係心機都有人講啊，田生呢只股， 因為佢而家收舊樓， 好多人去買。 自從一冧樓之後咧，啲舊樓就會提早收啊，肯定發達。 咁應該係田生啲人做嘅。 你唔好咁撚陰謀論得唔得啊？屌你！喂，咁我哋今日錄嘅就有咁多啦，喂，好啦，拜拜。